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在我们每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中，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从中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参与我们的节目，能够向我们来咨询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大庆老师要问您一个问题哈、 啊、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一个家庭里有孩子，小孩子犯了错了要挨批评哈，爸爸妈妈可能谁就会出面去批评他，那么另外一方究竟此刻是应该护着孩子呢，还是应该站在自己伴侣那一边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女士吧，她就跟我们说到，她特别的生气哈。她说、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的孩子5岁了，男孩子，非常非常淘气。我呢是一直都希望孩子应该管得稍稍严一点，特别是像5岁的孩子了，有的时候呢带他出去，他手下没轻没重，他会和其他的小朋友起冲突，他有的时候会对别的小朋友推推搡搡，这样的一类事情会发生。我呢就会特别的警惕，特别的担心，因为生怕惹出事儿来。他哪里知道人家的父母很有可能就会找麻烦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上周又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和他爸爸一起带孩子出去，孩子在一个小小的游戏场，另外也有一些小朋友在，我的孩子呢就对其他的孩子推推搡搡，当时我就很生气，我把他叫过来，我说惩罚他，不许他再玩了。可是他爸爸呢立刻就站到了孩子的那一边，而且还指责我。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时常发生，每次我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他爸爸就会护着孩子站到孩子的那一边，甚至还和孩子说你妈怎么是这样，如何如何如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应该是站在一体的，但是呢我的先生他觉得他必须要这样才能够平衡，能让孩子在心态上觉得是被支持，不是被孤立的。而我因此和我丈夫吵了很多次很多次了，有的时候我都很烦，有的时候啊我批评孩子的时候我都希望他不在我身边，有的时候我都希望他最好不常在家里，我孩子就够了。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啊， 这个想请教一下你们节目中的专家，因为我的好朋友向我介绍了你们的节目，我没有听到关于夫妻两个人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但是我想你们的专家都很有能力，能不能告诉我一般像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吗？ 对的，比如说我的家庭。 所以我这个问题啊，特意压了一周的时间，我就是等大庆老师来要问大庆老师的，因为我觉得大庆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老师啊，本身也是一位父亲，那么又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就是大庆老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一定是能够推广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听友网友的。 嗯，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验哈。 嗯， 我跟你唯一不同的是，我是有个5岁的女儿，但我觉得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相对来说，都在大人眼里都看着比较淘气一点， 嗯， 啊，像我们家孩子也是，就是在熟悉的环境下，在家里，或者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 嗯， 都表现得很活泛，而且现在越来越有这种趋势， 嗯。 啊，之前呢，我跟他妈妈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冲突，有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说他，或者我不愿意让他妈说， 嗯 啊，但是就是跟你描述的你和你先生那种情形差不多， 嗯， 那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母亲是批评他，然后我是护着， 嗯， 或者这个母亲是护着，我是批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其实是这样不好， 嗯 啊，就是。咱先说，其实对于家里来说呢，母亲跟父亲，母亲跟父亲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按心理来说，母亲呢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是使用的是父性的原则，就是一种严厉的， 嗯， 然后法律的形式啊，惩罚的这样的。母亲呢是母性原则，是包容的，是呵护的，更有爱心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分工是没有错的， 嗯， 但这样的分工呢，我觉得要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比如在外头，这个你的孩子跟别人起了这样的冲突，或者有了什么样的这种碰撞，这个时候，假如说哈，比如说是孩子的，比如就是大家这个一起抢玩具， 嗯 啊，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您呢对孩子这种教育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父亲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教育他是想让他以后成人之后，在大人世界你要懂得要去尊重别人啊，要学会团队合作，不能太独了，对吧？抢玩具的那这样的，你是这样的角度考虑。 嗯、对。 那他爸爸的考虑呢？就是来，这是我儿子，啊，这是我的儿子。 嗯。 在他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要能体验到家人对他的支持。 嗯。 啊，不能说他这样的行为就受不到家人的支持，这样他会。让父亲会觉得他会受到双重的打击， 嗯， 就是因为他跟抢玩具，这是一重打击。如果抢不过别人的话，更是这个样子啊。然后父母又不支持他，更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个人做的都没有错， 嗯， 但我觉得错在哪儿呢？我觉得错就错在就是父亲的这种反对， 嗯， 不应该在母亲呵护孩子的时候出现， 嗯， 也就是那句话。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这件事情上，在孩子面前应该表现出一致性来。 嗯嗯。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这个年龄的孩子，基本上他是能分辨出这个父母的这种想法，两个人可能是不一样了。比如像我女儿，她就懂得察言观色。 嗯。 啊，她现在，你看我出来带她去玩干什么都没有问题，但一回到家里，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跟我妈是一伙的。” 嗯， 无论这个事情是他妈做的是对还是做的不对，他都是我跟我妈是一伙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能看出就是他的妈妈跟我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啊，大多数都是他妈占上风，所以呢，哎，他知道跟他妈是一伙的话，他有好处。 对， 对，所以说这就是如果两个人在孩子面前行为表现出不一致了。 嗯 ，OK， 孩子就是很聪明的，他会学会的。 嗯。 像刚才您举的例子可能还是很正常的，就是比如到了淘气堡这样的事情，大家相互的抢玩具， 嗯 啊，就这种发生了冲突。那比如像以后学习， 嗯， 到了学校或者再大一点，他真的犯了一些是原则性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母亲是照顾我的，母亲是呵护我的，爸爸肯定会批我， OK， 我先去找母亲哭诉， 对， 先寻求母亲的保护， 对， 然后父亲再怎么这个训斥我的时候，母亲会帮我挡架的。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利于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的， 所以我说在孩子面前父母应该表现出一致来啊，就是即使说我们不同意妻子的观点，或者我们不同意这个丈夫的观点，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去争论，因为孩子会发现你们之间的这种差异，然后他会找到最有利于他的方式来去生存，这种最有利于他生存的方式并不见得是最对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跟丈夫还是要沟通一下，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教育孩子位上是角色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也不一样，这很正常，但是这种观点的表达或者沟通应该是在孩子之后。 嗯 啊，这是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比如说像孩子就是在比如在淘气堡跟别的小朋友玩抢玩具这样的状态哈，以我现在的观点就是也跟其他父母都分享一下，其实这是孩子在探索世界，在和别的小朋友进行合作进行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他摸索的过程，他去抢或者他去被抢，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最好还是不要干预的过多。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会打击掉他的一种探索的心理，或者他自主的去发掘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啊。有些孩子确实就因为被父母管得太严了，然后就慢慢的就不敢跟别人去抢玩具啊，甚至慢慢就变成在别人面前不敢表达观点，这样就反而适得其反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状态呢，我觉得重要的是跟对方家长的一个沟通， 嗯， 啊，就是讲一讲两个孩子其实在探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不用站在成人的这个道德的角度或者这个规矩的角度，然后对孩子进行一个批评啊，一个教育啊，我觉得大可不必。 嗯，对， 嗯，这就是我的想法。 嗯，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如果能看到父母是团结协作的，那是一件好事哈。 对， 就是孩子能知道这个父母两个人是站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点上吧，嗯，这个比如说作为父母有很多像他说的这样，就是两个人在孩子面前是扮演不同角色的，甚至两个人在孩子面前是相互指摘的，是吧？ 对， 你怎么对孩子这么说话呀？孩子这么小有错吗？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刚才这个大庆老师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哈，我们就怎么样能够和我们的伴侣能够去沟通，我们站在一起对孩子来说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呢？ 对，我就虽然这是点睛之笔，就是你两个人对孩子的支持比你单方面的支持，而单方面从不同的角度的支持要对孩子更有利。 嗯，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哈，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也有一些夫妻伴侣们啊，或者这个在面对孩子的时候，面对教育孩子的时候，大家是有分歧的。那至少我们要学会的是把这个分歧放在孩子看不到的地方，大家再去沟通。 对。 而面对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态度，另外一个人无论如何，至少不反对。 对。 是吧？不站在对立面。 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还是应该站在就是支持里面，不站在对立面。就即使他、 嗯。 比如说当时这妻子或者丈夫真的做错了啊，你要表达的是对孩子的关心，而不是对妻子或丈夫的指责。 嗯， 这在孩子面前很重要。 嗯， 要把你的这个眼睛始终的心思始终的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我们的伴侣另一方做错了没有。 嗯，对，这样的话孩子才不会很这个混乱的认为哈，对， 他才不会纠结， 对，他才不会纠结哈。而且我们一定要记说那种什么我在管孩子呢，你说什么呀，你张什么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中国夫妻最常见的态度。或者就是说我告诉你啊，我儿子如何如何，你这个别如何如何的，这个会就是此时孩子对管教孩子变成了夫妻争吵的一个话题了。 对， 嗯，这也是让孩子会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儿， 会让孩子也觉得很分裂的一件事情。 对，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做得很好，我会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学着尊重自己的 另外一半。比如说孩子如果跟，比如说我是妈妈，孩子如果和爸爸说话的时候口气不对，或者对爸爸的某些做法可能孩子表现出了这个不开心不高兴，其实妈妈应该提醒孩子你此刻应该怎么去尊重爸爸。 对，而不能说哎呀孩子打那事打那两下嘛，孩子说那事说那两下嘛，不能这个样子哈， 对吧？ 对对对对， 应该告诉孩子，嗯，你要学会尊重爸爸啊。爸爸刚才说的什么如何如何的，我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就是此刻你应该站在你伴侣那一边，让孩子学会尊重。那这样的话，你的伴侣也要这样做，让孩子尊重你，就是这才能真正培养出父母对孩子的权威来。 对，而且这样才真正的能培养出孩子那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品。 嗯， 孙岩，你是学心理学的吗？ 和大庆老师做节目做久了，也是受到这个大庆老师和各位老师的调教啊，也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庆老师的夸奖。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的一位也是一位很痛苦的一位女士哈，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我先生啊，我们两个人才刚刚结婚有半年的时间，其实相处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这个人挺正统的，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人，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理工科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觉得他情商稍稍差一点，智商不错，工作能力不错，结婚呢也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情，两个人都觉得合适，又觉得彼此相爱，我们就结婚了。可是就在结婚半年，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啊，他在外面有过不是情感出轨，而是一夜出轨的这种行为，也就是他在这上面有不检点。大概是发生在他出差这样的时候，我现在一下子就觉得所有的幸福化为了乌有，也就是刚刚结婚才半年的时间还没有孩子，我想离婚，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才能把对我的伤害降到最低。 出轨是发生在他们这结婚的半年之内， 半年之内不是情感的出轨，是他、他认为他先生有行为不检点，在外面可能是和别人有过花钱这样的一个性行为吧。 用离婚的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把这个 把我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 我想问这位女士，你有什么损失呢？ 因为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嫁了这么一个渣男啊，这一定是现在这个女士的心声哈。结婚才刚刚半年的时间，她居然在出差的时候她就出去嫖娼了，她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那要这样的话我还跟她过什么呀？趁着没有孩子的话赶紧和她离婚吧。 对，我觉得孙岩可能刚才把你想表达这种情绪状态都表达出来了，这就是刚才我问为什么要问您一句话，就是您有什么损失。其实像孙岩刚才是表达您的这个情绪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相信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还要愤怒啊。但我不觉得您有什么损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觉得有什么损失的时候，就好像说我自己的一件东西丢了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您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情绪受到了不良或者受到了不好的待遇的这种自己的委屈感， 对对， 会越来越强啊。所以我不建议您有这种自己受了什么损失这样的一个观念。坦率讲，你的这个老公如果真的做这样的事情，这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对 对吧？才半年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想，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他可能让你看清楚除了这个人的某些方面的这种品质或者他的本来的面目怎么样的啊。从这个角度想，或者换个角度想想，这个事情带给你的积极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其实呢我想跟你说这么几件事。第一呢，就是你要先确认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还是怎么样。如果说这不是确实发生的，可能听起来像真的但确实不是真的，那这个就后续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说是真的有的话，那我觉得要不要离婚，还要不要跟他生活在一起，还是要怎么样呢？我觉得 这就看您是怎么跟他来看待你们这段婚姻的了。 嗯， 反正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离婚对您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坏的事情。 但是离婚还是要特别谨慎的一件事情， 是要特别谨慎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是这个女士没有想到，结婚刚刚半年的时间，她对她先生的评价和她先生做出来的这件事情，她认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 他说他先生这个情商不高，智商很高，他说他先生很正统，很老实，是这样一个，就是他的先生他绝对没有划等号于他现在认为的这个表现哈， 对， 他认为现在这个表现就 连约等号都没有， 对，基本上被他可能被他判为另外一类人了。但是实际上，大庆老师，人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 对， 如果说今天否认说他先生是一位不正统的，他先生是一位不老实的人，我觉得不见得， 不见得，不见得。 他先生也许就是正统的，也是老实的。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人是最复杂的，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另外一面，比如说我们有脆弱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糊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贪婪的一时，有贪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时自己内心有一些不正的念头的时候，可能都会有， 都会有。 在漫长的一生中，谁能说谁这一辈子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没有那样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人类的行为是有约束的哈，这个约束包括我们自己的道德感，包括法律，包括社会规则、社会准则等等，这都是约束我们行为的。但是有的时候人性真的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当我们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慢慢的开始和这个人不同的层面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向着阳光的一面， 对， 那同时就有背着阴儿的那一面了， 对， 对吧？ 对， 只不过有些人呢会把自己背阴儿的一面然后慢慢的翻出来， 对， 不受道德的约束啊，或者不受其他的约束， 对， 然后肆无忌惮的怎么样。有些人呢就压抑了自己那样的那种心理不良的想法或者怎么样的，而且我觉得什么人最容易这个越红线呢？有时候反而不是浪子，有可能越正统的人越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守不住自己的防线啊，禁不住诱惑出一点错误。其实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呢，这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对于婚姻呢，就是两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这重要的不是说一刀两断可不可以啊，可以，但这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一时糊涂，一时犯了错，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纠正一下或者修复一下，他改正了，两个人照样可以活得或者幸福，很幸福。 对，所以借此机会，是你了解他内心深处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你看到了他人性中另外一面的这样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让自己的愤怒慢慢的平息一下哈，哪怕带着愤怒也没有关系，但是先去交流，听听他怎么说。 对，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也许我们，比如说，至少你要告诉他你的底线是什么，你对婚姻的理解是什么，你对伴侣关系相互忠诚的理解是怎样的，你至少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可以沟通这些，然后给他机会听听他怎么说。先别着急忙着下结婚的结论哈，要下离婚的结论哈。离婚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在你们现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说离也就离了，但是离婚之前能不能给彼此都给一些机会呢？ 对，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都要给对方一个解释的机会。 对， 让我们看一看他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对， 也许这个动机或者这个理由有可能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是可以原谅的，可以谅解的啊。我们只有把这个深层的东西了解之后，再做出什么一个判断也不晚。 对，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天夜间这两个字哈，今夜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我们在解答各位遇到的生活中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都是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您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您周围如果有亲朋好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把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都可以推荐给他们，让他们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北京大家可以收听到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可以下载一些 APP 收听到广播节目，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我们今天现在和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啊来交流各位遇到的问题啊。有一位女士她说我现在感情问题呢让我有点苦恼，我和男朋友我们俩是公司的同事，我们两个人相恋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在此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而那个女朋友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位领导介绍给他的，他和那位女朋友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呢他自己觉得公司的这个领导好像一直就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看法，他这个人啊想的比较多。我和他呢最初也仅仅就是普通的同事，后来工作中相互了解有了好感，当然是在他和他的前女友分手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好了。现在这不已经好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吗？ 嗯。 可是问题在于他不愿意在公司里公开这件事情，那么他怕那个领导不高兴，他也不跟任何同事去说。我心里不太痛快，就说上周吧，同事们聚会，大家呢就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啊其实都挺放松的，领导也不在，我在跟他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可能无意中就会让他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很亲近，因为这是很自然的。 对。 可是他呢却有意识让别人感觉我和他有距离，比如说我平时有一些生活习惯他是很清楚的，可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当着别人的面就来问我说，哎，那你这个辣的你能 吃 吗？其实他是知道我的生活习惯的，为此我非常的不高兴。在这之后呢我就生他的气，这几天一直有意识在疏远他，因为我不能完全理解，我觉得可以不让其他的同事知道，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让其他的同事觉得我和他有距离呢？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想问一下大庆老师。 男人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不想在这个上级给我介绍过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知道我现任的女朋友就是我的现在的同事， 就是这么想的嘛，所以他会做得很刻意，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故意问你一些他知道的事情，是吧？表现得跟你距离 不熟， 对，不熟， 咱俩不熟， 对对对，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地方。 可是这个女孩子心里会很不舒服的， 对， 是不是？ 是 那很多女生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当事人，他会觉得你不用表现得跟我很熟， 对， 但是你也绝不用刻意 表现 跟 我， 对，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样去做还是挺伤人心的吧？ 对，这个行为的确很伤人心。 嗯 啊，我觉得这个男，这个你的男友呢，稍微有点做的有点作假了， 嗯， 就做的太过了， 嗯， 就是我觉得就像他跟领导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然后分手了，然后你俩现在又谈上了，然后这半年的时间在同事圈里或者在朋友圈里不想把这段感情展露出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的啊。 嗯， 我想就是你自己可能也能理解， 对， 可能一开始不太能接受，但是通过他的说可能也理解。但是这个男士我觉得做的比较过分的地方就在于他刻意的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跟你是陌路人或者关系特别不近、特别不熟悉，这个我觉得做的确实有点过了，这就属于掩耳盗铃了，以为自己掩着的以为别人都听不见，其实他这样的行为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你可以把你的不舒服感一定要告诉他。 嗯， 然后呢，告诉你的底线是什么？你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恋情，如果你不公开的话，我也能理解啊，我也觉得不是这个非常适合的时机，但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能演下去的。假如哪天我们要准备结婚了，那人问你新娘是谁，人问我新郎是谁，我怎么说？难道我们不说吗？ 嗯， 难道我们不请我们的同事吗？ 嗯， 对不对？这都是纸里包不住火的事情，早晚是要说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的确你这个男友呢可能想的也有点多， 嗯， 啊，但这种多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顾虑，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理解的地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可以放的，就是大家不公开，这个时期可以放的相对长一点， 嗯， 但是不要在这期间不要做的特别的刻意。 嗯，对，因为刻意可能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哈，就是你有意识的在别人面前拉开了我和你的距离，这个和相爱是相悖的，因为所以你就会让当事人感觉到挺难受的。那么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生呢，我刚才听大庆老师说完了，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以女性的这个比较柔和的状态和对方去谈一谈，比如说我能理解你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但是你刻意的把我们的距离拉远，我会很不舒服，真的好像我们不熟似的。尽管我能理解你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在我心里会有那种觉得和我们的恋情和我们亲密的关系有出入的这种感觉，让我还是觉得很难接受。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可以默契的配合你，不在别人面前和你亲近，但是你也要懂得不要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在别人的眼里有那么远的距离哈。 对， 嗯，好，我们再看哈，有一位，这是一位女性说哈，她说我是离婚的女生，因为没有孩子，我今年呢33岁，离婚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应该说长得还可以，个人条件也还不错，离婚呢也自己有房，那么现在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自己的各方面条件都还好，加上经历过一段婚姻，在生活中也有一定的阅历，可能我也比较善解人意，平时呢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是属于成熟懂事的这一类，我发现这几年呢追求我的人其实特别的多，当知道我还在单身，是一个单身女人的时候，从25岁到45岁的男性都有追求我的人，可是我自己就特别的害怕，怕结婚，怕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甚至怕谈恋爱，觉得谈恋爱到结婚这个过程一切都是幻象，就像是我和前夫一样，最初也是他主动追求我，他说爱我， 他说要和我在一起，我们也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我们当走入婚姻之后，很快他似乎就对我厌倦了，对婚姻也厌倦了。然后呢，他就像之前没有结婚一样，到处去玩，和其他的朋友吃喝玩乐、嫖赌等等这些。最后我们俩不得不分开了。所以基于这些，我就觉得难道相爱再相爱的两个人最后的结局不都是相看两厌吗？我没有勇气再和一个人在一起，我有心理问题吗？ 通过刚才他讲，的确好像他的前夫，我不知道是年龄会不会比他小哈， 嗯， 但我觉得心理年龄肯定比他小，因为通过他的描述好像说，你像结了婚之后然后还到处去玩啊干什么的那种，不顾家， 嗯， 没有从一个这个独立的男人转变成一个这个有责任的男人，丈夫这样一个角色啊，家庭中一份子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还像就是小男孩一样四处的去游耍玩乐， 嗯嗯， 啊，其实我觉得嗯，婚姻不应该带给你这么大的这种困扰，而是这个男人带给你这么大的困扰。其实想一想，你这段婚姻呢，可能恋爱谈的很轰轰烈烈，就像你说的，我相信这也符合你前夫的那种品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还是男友，然后他不需要有像丈夫一样对家庭的那个责任， 嗯， 对吧？他只要能展现出讨你欢心，让你高兴，哎，让两个人的感情很轰轰烈烈就好了啊。但是，一到了家庭，有了家庭的责任，那可能有些男人就承担不了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是你这个遇到的这个男人带给你的问题，你不应该对婚姻有所这个失去信心，对吧？而且像你现在，就像你说的，你无论是这个经济条件，还是这个外貌条件，还是生活条件等等，都比较好，所以对你追求的人，有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做的不是拒绝。 嗯， 而应该是做的去选择， 嗯， 去挑剔， 嗯， 啊，看一看哪些人不是你前夫那种类型的， 嗯， 哪些人是适合一起就是共同生活，然后能够承担丈夫角色的这样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你未来的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嗯，对。经历过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这些阅历经历它是应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它是应该让我们生活得更积极的。 对， 当然我们虽然这样站着说哈，但是您可能会觉得您自己的那些体会，如果从前一段婚姻中离婚了，但是真正那个伤没走出来，那个可以去做一下疗愈。 对， 比如说用什么方式哈，真正的把那段试图把那段释放了或者解读了，对自己和对情感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让自己从那段离婚的创伤中能走出来。其实我是觉得他说到他自己心智成熟，那我相信啊，长得也好看，心智成熟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才会下至25岁上至45岁年龄跨度在20年的这样的男士都会对你感兴趣，都会追求你。我相信你是一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士， 嗯， 但我是觉得真正我们有智慧是我们能 hold 得住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怎么去做，那这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哈。通常人生赢家好像都是心智比较成熟的那一类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该要什么，该得什么，该怎么做，这就是大庆老师刚才说的挑选吧。 对，我总结一下刚才孙岩说的那话，对我很有启发。人生的赢家一般都会有几段失败的经历在里头。 对，然后才会去总结出经验。 对， 才会去运用，才会有更多的应对生活和情感的智慧。 对，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与思。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政广播。 有一位说，女生在问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个头呢不到1.7米，长相呢非常非常的一般，学历还可以了，他研究生毕业，工作呢也还可以，收入比较稳定，比我高，是我的一倍啊。他说，那么我呢，这个学历本科，我长相还行，我的收入呢是他的一半，他呢主动追求我的，我们两个人呢现在在一起挺好，他对我还比较包容，两个人呢也都是挺开心的，但是他对他家里人说了我们的关系，特别是说到了我在这个城市没有户籍，那么他父母就非常非常的反对，他父母还停留在认为没有户籍会如何如何，他父母也问到了我的收入，当他说到我的收入是他一半的时候，他父母甚至认为我是因为钱和他在一起，我也是因为贪图他父母是这个城市的常住居民，然后要在这个城市里落户和他在一起的。他呢把这些也都告诉我了，我心里特别的难受。他现在说他父母同意和我再见见面，再聊聊天，可是我觉得他父母对我有了这么多的偏见，我要是进了他们家的门，是不是相处的也会很不愉快啊？ 想的有点远。我的意思是说，你先不用着急想，就是在目前那种状况下你进了门会怎么样，你先想怎么才能进门。或者说这话说的不对啊，不是先想怎么进门，是先想怎么让他的父母消除对你的误会。你不是图男友的钱，你也不是图男友的户口，对吧？比如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先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家的户口是哪儿的，对吧？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你肯定是其他的方面来打动了你，然后你们俩才开始谈的，然后慢慢才会了解到对方的这个户口是哪里的呀，收入是怎么样的呀，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去让他的家人对你的这种误会或者对着你的这种疑虑打消掉。其实我觉得你的男友还是应该是很爱你的，因为你说了他把你的情况跟家里人说了之后，然后家里人的这种反对的理由他可以一股脑的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其实可以看出你的男友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而且他对你是十分坦诚的。其实在站在父母的那个角度啊，他为儿子的婚姻他肯定要考虑很多的问题，对吧？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男方是本地人，然后找了外地的姑娘，但是没过多久两个人就是等女方取得了户口之后，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也有这样的案例。我想尤其是当父母类的，在父母当中可能这样的事情传播的会更快。像那种本地郎然后娶了外地媳妇儿生活很幸福的状态，这样的故事可能在父母群里传的很少， 对 吧？ 对， 就是这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对这个有担心呢，你应该是秉着一个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角度。然后其次呢，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放得特别的低。不要觉得我是外地的，然后我挣的也不如这个男友多，然后让他的父母嫌弃什么的啊。我想就是你要首先表现出你的自信来，你跟你的男友在一起不是因为财产，不是因为户籍，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就是因为两情相悦，两心相惜，对吧？我觉得就是你要能向他的父母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父母那一代人的观点确实跟我们不一样，而且父母反对小一辈的婚姻多一半都是怕自己的孩子吃亏。 对， 我们要看开了，我们要是想一想啊，将来有一天也可能你也为人父母，你也会如此，或者你的父母也可能会如此，所以这个不要和对方的父母对立起来，先别有对立情绪，是吧？ 对，就是你要想到其实他父母有这样的担心不是说针对你，换成其他人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心，有这样的顾虑，完全是出于对儿子幸福或者对孩子幸福的一种考虑而已。 对，谢谢大庆老师。最后哈，一位妻子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当时啊 这个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刚刚谈恋爱没有多久，他就告诉我了，他父亲呢是在床上瘫痪的。 嗯， 但是他当时呢对我很好，追求我，然后对我呵护备至，而且他也对我说了，他和我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觉得我很善良。我的确是这样的，尽管他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是嫁给他了。而且嫁他之后3年的时间一直在帮他照顾着他父亲。3年之后他父亲过世了，那么他母亲当然早就不在了。其实在我和他在一起之前，他父亲一直是他生活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包袱。想一想，一个儿子和一个瘫痪的父亲在一起，他一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照顾他父亲。而我嫁给他之后，照顾他父亲就完全落在了我身上，不仅要照顾他父亲，把他也照顾得不错。我自己也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对这个家毫无愧疚的妻子和儿媳。他父亲走的时候对我应该说是感恩备至，老人家也是在心满意足当中离世的。而且呢，老人家呢也对我说，希望我好好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我先生，也就是他的儿子。可是现在老人已经走了5年的时间了，我们结婚也有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的关系确实是这样的，他在人前对我非常好，家里如果有亲朋好友来，因为家人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照顾他父亲这件事情，他呢总是对别人说他最感激的就是我，他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当我们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是当着朋友的面都能够这样对我，但唯有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对我非常的冷漠。可以说一开始结婚当时多一半心思都是照顾了他和他父亲的时候，我们亲近的时候就很少。到他父亲去世之后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没有在一起亲近，因此我也没有孩子。在家里他对我就是客气，但是不和我说心里话，不让我看到他的内心。可是在外呢，他又告诉别人我是他最尊敬的，他认为最善良的女人。这不是我要的夫妻生活啊，我该怎么办？ 听上的确好像问题挺大也挺多的，就是首先这个女士确实挺伟大的， 嗯 啊，你能够就是在跟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不计较这样的事情，而结了婚，然后结了婚还主动承担照顾父亲然后照顾丈夫这样的责任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而且你又只是法律上有这样的父女关系，的确很不容易啊，这值得称赞。但现在父亲走了，然后你们两人的关系变得，我觉得真是像他说的很客套啊，而且有点刻意。老公就很刻意，在人前当着人总是夸你，然后总是表达对你的感激，但是一当你们两个人回到家关上门之后就没有话可说了， 嗯， 然后也没有什么亲近的语言，亲近的行为什么都没有， 对， 而这样的日子过了很长时间。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我觉得原因可能还在这个男人身上， 嗯， 但在什么地方这个我觉得就很难说了， 嗯， 不仅仅是因为可能你们在就是在他父亲瘫痪在床照顾父亲的时候，你两个人的这种就是交流或者这种亲近比较少，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里头，只不过这个可能通过您的表达我们听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有所怀疑，但我不好说是什么， 嗯， 这可能需要您再去想一想，或者说这个问题再去跟老公好好的沟通一下。 对，我也觉得一个女人她想要的丈夫不是这个样子的，她想要的丈夫不是把她奉为一个圣人，到处跟人家说，哎呀，我老婆这个人是我最尊重的，她是一个最善良的女人。其实很多女人并不是想要这份夫妻关系， 对， 我们想要的是哪怕我们亲亲热热说一些体己话，哪怕我们 哪怕有争吵 哪怕在你心中你并不认为我是那个世界上最圣洁的女人， 你想要的应该是那样的一份夫妻关系，对吧？而不是一个客套的夫妻关系，不是一个把你高高的捧在某一个这个位置上的，对吧？这样的 放下来， 对对对，去和他谈。 对， 我谜底在他那儿，我们不知道，包括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近和亲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有靠你去探索，去谈，把你想要的那个状态说出来，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那么你不开心，被他捧到某一个高度，你希望的是，你嫁给他的时候，你是想当他妻子，你是因为爱他才照顾他父亲的，是吧？ 对。 所以这些都是要由你来和他去交流的。 对， 好，今夜思语时，今天大家听到的是黄大庆老师，我们的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大庆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给今夜思语时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发了微信，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留言，大家可以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去年今天没有手心地点，要寄到你心里面，雪融结成花，愿吹圣诞的歌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听见了钟声，停止了呼吸，只想和你一起许愿，爱扎上了感情，开始发芽，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